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31集，神仙打架。这摊子的生意确实很火爆，等到他们坐下，老板娘才过来擦桌子，收拾之前客人留下的残羹。这还是看在唐大人是熟客的份上。 唐大人要老样子吗？啊，这位客人要什么？ 老板娘笑着招呼。余娘，你可真不厚道了，明明就剩下馄饨，还问我们要什么。 哎呦，那您可就冤枉我了，今日面多还有的剩，又新炸了油饼，怎么要不要来上几份？ 要要，油饼来四个。唐范又转头问汪直，您要馄饨还是面条？汪直微微一愣， 那就馄饨吧。 唐范又对老板娘道，一碗馄饨，一碗馄饨面条，多放香菜啊。 哎，行嘞。 老板娘又笑着顺嘴打趣一句， 唐大人，您在北镇府司的朋友可真多，上上次是薛大人，上次是隋大人，怎么这回又换新人了？ 我这不是给你们老两口招来生意吗？这位不是锦衣卫，是西厂的汪大人。在皇城脚下做生意，谁的消息不是更灵通几分？整个西厂上下也就一位姓汪的，一听这名头，老板娘先是茫然，然后脸色立马就变了，哆哆嗦嗦地喊了声 啊，汪大人， 瞬间跟脚底抹了油似的，拿着抹布跑得没影了。他们这还没坐稳匀过气来，两碗馄饨汤面外加四个大油饼就端过来了，分量看着都比往日满上两分。唐范不由笑道，看来汪大人之名威震四海啊，连馄饨摊都吃得开了。 看来跟你在一起，我要小心你拿着我的名号招摇撞骗了。 别的文官见了他，要么战战兢兢，要么戒备十足，唯有唐范是个例外，说话风趣，言语诙谐，该调侃就调侃，也谈不上轻慢，却让人感觉分外随和舒服。像汪直这种久居高位的人，心里啊都有点犯贱，别人对他恭恭敬敬，他反而看不上，若是像唐范这样的，他却觉得新鲜了。唐范将油饼盘子往他面前一推，笑了笑，正想说什么，另外一边又来了人，见所有桌子都坐满了，唯独他们这桌还剩下两个座位，便走上前来，问也不问就坐下了。汪直一瞪眼， 没长眼了，这儿还有人坐着呢。 哟呵，还挺嚣张，这桌子写了你的名字了，我们就坐不得啊？知道大爷我们什么人不？ 哎，完了。唐大人低着头喝了一口汤，默默地为对方默哀一下。果不其然，只听得汪公公冷笑一声， 我管你们是谁，在我面前是龙也得盘着，是虎也得卧着，这里不是你们能坐的地方，滚。 唐范抬起头，发现对方二人也是穿着寻常服色，却掩不住一股剽悍嚣张之气，身材精壮，看上去也是能以一敌几的好手。在京城这种地方，随时随地都能遇见个数得上号的人物，这简直太不稀奇了。官面上的，见不得光的，还有黑道上的，诸般神仙妖怪应有尽有。而且别以为是在京城就没有黑道人物了，照样有，不仅有， 还跟官府时有往来，甚至互相勾结。虽然不如曹邦在江南那样势力庞大，一手遮天，可也是能在京城横着走的人物。当然，这里毕竟是京城，对着真正的高官显贵，这些人也不太敢放肆，但是一般的官员，他们也是不肯放在眼里的。眼前这两个人，满脸蛮横之气，乍看上去，完全分辨不出究竟是白道上的，还是黑道上的。唐范从宫中出来之后，就顺带跟着汪公公一道换了常服，免得招眼。只因他这小小的从六品，在京城里实在算不上什么，吓唬吓唬升斗小民不算本事，对真正的达官贵人也起不了作用，还很可能招致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结果换了常服，汪公公还没从角色里脱离出来，这不就惹上麻烦了。对方根本就没把汪直的话当回事，闻言依旧坐了下来，一边还大笑。 哼，我们就坐下了，怎么着？ 汪直待要发怒，唐范连忙按住他。 行行好，我一天没吃饭了，让我先吃顿安生的。 他这头忙着灭火，那两个人却还不知死活。见汪直和唐范两个人，一个阴柔秀美如同女子，一个明显就是个斯文书生，便张口调笑道： 哎呦，这是哪家的书生跟女扮男装的小娘子出来逛街游玩了？小小女子脾气还那么大，以后成了亲还怎么得了？还不成了母狮子将丈夫训得服服帖帖？ 他那同伴跟着笑道： 这你可就错了，说不定人家关上房门可不一样了，若是能把这泼辣劲儿用到床上去，嘖嘖嘖，只怕这书生文绉绉应付不了这样的泼辣小娘子啊。 唐范无语了，他不知道宦官的心理是什么，但从正常男人的角度来看，他们是绝对不会喜欢被错认为女人，尤其是汪公公这样位高权重，连内阁六部都不放在眼里的人，敢当面侮辱他的人估计还没出生。仿佛是为了印证他的想法，汪直直接就一拍桌子： 妈了个巴子，你们活腻了是吧？ 都说权力才是最有用的春药，别看汪公公是宦官，长相还被那两个人拿来取笑，实际上人家的言行比爷们儿还要爷们儿，他的力气唐范也是亲自体会过的，比自己强多了。眼下汪公公一拍桌子，虽然没有像传奇画本里那样顿时开裂四碎，但所有碗筷皆往上跳了一跳，汤汁飞溅出来，连带唐大人的衣襟袖子也都湿了几片。唐范无奈了，他今天到底是招谁惹谁了呀？这种情况下馄饨也甭想吃了。没等那两个人发火，汪公公直接一碗馄饨就砸了两人一头一脸。那两人大怒，大喊一声鸟泼财，连袖子都不挽，拳头就砸了过来。汪直冷笑一声，他自小在宫中内书堂长大，那里除了教授宦官读书认字，还会让师父教导他们功夫，为的是让他们能够在发生不测的情况下保护皇帝。皇家请来的师父那必然不是花拳绣腿级别的，所以汪直还真不怕这个，就算没有一大帮手下，汪公公也断然没有挨打的份儿。他直接上手就是以一敌二，整张桌子被他掀翻了，往两个人身上砸去，汤汤水水洒落一地，连带碗筷盘碟也都乒乒乓乓碎裂开来。那两个人躲闪不及，多少也被泼溅了一些，他们一人一边从两侧包抄上来，一人一边就要抓住汪直。汪直不躲不闪，一手捏住其中一人伸过来的拳头，位置不偏不倚，正好捏在对方的手腕上，只听得咔嚓一声， 对方的手腕关节被他顺势一扭，也不知道是脱臼还是捏碎了，对方哀叫一声，汪直屈起膝盖朝他胯下狠狠一顶，对方整个人就软了下来。唐范在旁边看着都替他疼。此时另外一人的身形正好扑上来，汪直直接将他制住的那人抓过来一顶一推，对方就无法控制地朝同伴踉跄跌去。那同伴身手还算灵活，直接躲过旋了个身，拳头依旧砸向汪直的面门。这一切的发生不过是电光火石之间，双方都是有功夫的人，身手灵敏，拳拳生风，旁人看着只觉眼花。然而局势已然过了大半，汪公公阴恻恻地道了声来得好，侧身一让，趁着对方冲过来的当口，他直接抓住对方的腰带，另外一手则借着他拳头的去势，顺势一推一转一扭，将那人整个掀翻在地，大有以柔克刚、借力用力的奥妙。还没等那人爬起来，汪公公直接一脚就踩上了他的胸口，让他动弹不得。 还打吗？ 现在正是馄饨摊子生意最好的时候，要不然那两个人也不至于没有座位要跑来跟唐范他们同桌。不过那两个人的嘴也确实欠了点，又有眼不识泰山，结果得罪了一个大魔王。老板娘方才知道汪直的身份之后，想来是又告诉了老板，此时眼见桌凳被砸，碗筷摔落一地，两口子也不敢过来劝架，只能缩在一边干瞧着。旁边的人不明所以，光看着三人打来打去，阵仗大又热闹，又见汪直以一敌二，双拳力压四掌，实在比戏台上表演的还精彩。大伙看热闹不嫌事大，竟然还给汪直大声鼓掌叫好，有的人甚至在喊再来一个。唐大人袖手站在旁边木然着脸，内心却在咆哮，天哪，地呀， 我晚饭还没吃啊。 话说他在这馄饨摊子来来回回吃了不下数十次，从来也没遇到过这种事儿，结果今天多了个汪直，麻烦就从天而降。不，这麻烦一开始就是汪公公招惹回来的。那两个人在地上爬不起来，一个是被踢到了裤裆，一个是被踩住了胸口。不过这种时候照例还是不能服软的，一个人就叫嚣道： 知道我们什么人不？你敢打东厂的人，有本事别走。 一听见是东厂的人，看热闹的人立刻散了大半，只剩下一小撮还不知畏惧地站在那里，要将看热闹进行到底。原来是东厂，难怪那么嚣张，这下汪公公肯定更要借题发挥了。唐范揉揉额头，现在他不仅是肚子饿了，还头疼。东厂这个名号，便是在满地是官的京城里，那也是神经鬼怕的。那两人满以为一爆出自己的来历，对方这下可要趴下来跪地求饶了，结果没想到那个长得像女人的小白脸竟然不惧反笑，慢吞吞道： 哦，东厂的，东厂哪个长班手下的呀？ 出门没看黄历，何该这两个人倒霉？借着东厂的威风，他们平日里在京城也是横着走，谁知道今天居然撞上一个不怕东厂的，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他们一个还在叫骂让汪直报上名来，另一个总算还有些脑子，就问： 不知道阁下在哪里高就，还请划下道来。 实在不能怪他们没往宦官头上想，一来汪公公虽然长相阴柔，行为举止却并不女性化，从刚才打架出手就能看出来了，比他们东厂的还狠，竟往别人软肋上招呼， 二来，京城的宦官们也有不少权高势重的，就如他们的老大尚公公一样，可人家那都是前呼后拥，众星捧月的，谁会坐在这里吃一碗几文钱的馄饨？汪直哼笑一声，还未说话，便听见由远及近传来一阵纷至沓来的脚步声。 让开让开，武成兵马司办事，闲人避让。 呵，又是一波官家人。人群纷纷往两边避让，穿戴头巾罩甲的武成兵马司官差出现在视线之内。都说京城的衙门多，外地人来京城办事，想拜码头都不知道先往哪个去好。而且许多部门之间的职能还互有重叠。就拿京城治安来说，顺天府可以管，顺天府辖下的各个县也可以管，锦衣卫可以管，东厂西厂可以管，还有一个隶属兵部的武城兵马司也同样可以管治安。这样一来难免就乱了，有时候一件事大家都抢着管，有时候又都互相推脱。不过幸好天子脚下还不算太离谱。这不，架都打完了，武城兵马司的人才姗姗来迟。为首那名官差左右一看，眉头都皱起来了。 怎么回事啊？都报上名来，上兵马司走一趟吧。 捂着裤裆的那哥们扭曲着一张脸，指着汪直大喊。 哎，我们是东厂的，邹掌门手底下的人，他敢殴打东厂的人，把他抓起来，还有他旁边那个书生，他们都是同党。 兵马司的人一听是东厂的，暗道一声倒霉，觉得自己还是来得太早了，本来应该彻底装聋作哑的，但这时候也不好掉头就走，便沉下脸色，装模作样的问汪直。 你们胆大包天，竟然还敢殴打官差，眼里还有王法吗？ 汪公公弹了弹袖子，拂去衣服上的灰尘，闻言嗤笑一声。 上明来了为照打不误，更别说这两个怂货。你们想管这事儿，就把这两个人带走，让上明自个儿去领。要是没胆子管，现在就马上消失，别在这里装样子。 兵马司的人一听这话，就知道对方也是有点来头的，竟然连得罪东厂都不怕，说话不免带上了几分恭敬，也不敢大声斥喝了，拱手便问： 不知阁下是？ 西厂汪。 西厂汪？西厂汪？这京城数得上号的人物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姓西的？名字还那么稀奇古怪的。 兵马司的官差一直没转过弯来，还在那儿想着，躺在地上的那两个人却似乎已经反应过来，脸色煞白一片，连牙齿也经不住上下打颤。汪公公还站在那儿摆谱，唐范见他架也打了，人也骂了，气也出得差不多了，忍不住过来对他道： 能不能差不多就行了？您是吃饱喝足了不碍事儿，我这可还饿着肚子呢。 见唐范有气无力，汪直撇撇嘴： 百无一用是书生。 那头兵马司的人也反应过来了，脸色大变，心里那个后悔呀，早知道他们就不出面来管这摊子闲事了。东厂对西厂，这不是狗咬狗神仙打架呀，有他们兵马司什么事儿啊？对方连忙凑上前去，扯出笑容，连声道：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未知汪公驾临，不过汪公，这两个人是东厂的，我们也得罪不起，不如…… 哼！ 汪直冷哼一声，对那两个东厂的人道： 你们要是不服，要想找回厂子呢，就让上明亲自来找我。 说罢甩甩袖子扬长而去。 唐范那个无奈啊，他还得过去给汪公公收拾残局，拿了点钱赔给馄饨摊子的夫妇俩，让他们不必害怕云云。